在网页上菜品照片十分的诱人，然而操作间却是灶台黑黢黢，墙壁上沾满了油烟，屋顶还挂着蜘蛛网。那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近日已经正式实施了，首次将网络食品交易纳入了监管范畴，要求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对入网的食品经营者进行实名登记。那么实名制新规能不能够遏制网络送餐市场的乱象呢？今天节目我们还要聚焦问题少年被感化。17岁的小龙在经历父母离婚和父亲吵架挨耳光之后，就离家出走，加入了一个盗窃团伙。他被警方抓获之后，提讯他的是一名80后警花。开始倔强的小龙铁嘴钢牙，不配合交代案情。随着一次次的接触，小龙慢慢的被这位警花感化，最终交代了一起涉及多省市的盗窃大案。那稍后我们这位警花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讲述他和少年犯的故事。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10月1号正式实行了，那其中首次将网络食品交易纳入了监管范畴，要求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对入网食品经营者进行实名登记，并且明确了其食品安全管理责任。新华网的记者近日调查发现，一些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入网门槛设置较低，实名制落实情况不佳，特别是部分餐饮服务的提供者卫生条件差、无证照经营等问题比较突出。网上高大上，网下却是脏乱差。网络的送餐有两张皮。在饿了么这个 APP 上，有一家名叫做美味龙虾的店铺非常受欢迎，在网页上呢，十多张精美的菜品照片很诱人。但记者来到了位于宣武门附近的这个实体店铺，就发现一个几平方米的狭窄房间里面，灶台黑黢黢的，墙壁上沾满了油烟，屋顶墙角还挂着蜘蛛网。那在上海的一家叫做咸肉菜饭骨头汤的餐馆，在饿了么 APP 上上传了很多张精致菜品的图片，然而记者发现他们店面环境十分脏乱，墙上也见不到餐饮经营许可证。目前国家鼓励传统产业依托互联网加发展，专家表示，快速扩展的网络送餐市场存在着实名不实、把关不严、审查不严的问题。第三方送餐平台仍然在圈地扩张的初期，对入驻商家的质量监管十分的薄弱。比如说实名不实，还有地址不准、证照不全，即使在网上上传了餐饮服务许可证和经营执照，也经常是牛头不对马嘴。那还有就是把关不紧，新华网记者采访发现，开设一家证照齐全的实体餐馆，要经过工商、税务、药、食药监等部门的审批，还要取得环保、消防等方面的资质，但是在第三方平台注册外送餐饮业的这个规则则比较简单，甚至只需要一张健康证就可以了。那还有就是维权不畅，第三方的平台几乎没有有效的维权方式，维权也成了消费者的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有一位武汉的市民小黄曾经在淘宝网口碑外卖上某餐厅订了几个菜，吃完之后就腹泻，经过医院检查是食物中毒。那小黄也曾经试图联系卖家要个说法，但是他发现淘宝上根本就没有店铺地址和联系方式，只能通过网络卖家沟通。他很无奈地说，这菜也吃完了，我没办法证明他的菜品有问题，那最多就是以后不买了。那么就相关的这个网络送餐监管服务，我们来连线北京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会常务副会长邱宝昌律师。你好，邱律师。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在这个新的食品安全法当中，明确规定食品经营者必须实名登记，明确责任。那消费者如果购买不合格的产品呢，可以向这个食品经营者或者食品生产者要求赔偿。那这个实名制对于网络送餐能见效吗？这个监管方式怎么样来创新呢？ 如果实名制能够具体的落实，对保障食品消费者的安全是有积极作用的。因为我们新的食品安全法今年10月1号实施，它有一条明确规定，就是通过网络 就是食品第三方提供平台的，就是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的提供者， 嗯， 应当要保障入平台的这些经营者他们的这种相关的资质、实名登记，并且要明确权利和义务，他的责任是什么。 嗯， 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的提供者没有很好的履行这一条。 嗯， 没有很好履行这一条，第一，他们是为了扩大地盘，只要你有一个登记，有一个身份登记，他就不去核实。 嗯， 这里面还有一条规定的，有的是要有行政许可的，有的是实名登记的，像小摊贩手工作坊， 嗯， 可能是要经过所在区县要登记， 嗯， 可能不是行政许可，一般的餐饮业、食品生产、加工业、销售业经营者都要有一个行政许可，所以不仅仅要实名登记明确责任，有的还要叫审查的行政许可。 嗯， 那么你作为一个交易平台是否尽到了法律规定的义务？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刚才你在所讲到的，他们都是既有一个实名登记，有没有经营许可，完备不具有完备的这种食品安全生产条件， 嗯， 以及双方的权利责任是否明确，可能都是没有落实，所以产生了导致这种情况。 嗯，那对于这个入驻商家，他目前这个监管是十分薄弱的，怎么样来解决呢？ 这里面实际上从网络交易的监管，从我们的侵权责任法第36条， 嗯， 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44条，到新的食品安全法的第62条，都对了网络服务平台的提供者应当要实名登记去审核。 嗯， 如果说你不进行实名登记，不去审核，造成食品消费者人身财产损失的，你要承担连带责任。首先，那么如果说你即使提供了他的有效地址、真实名称和联系方式的话， 嗯， 是不是就能免责呢？这样一般是由食品经营者承担责任，平台可能就可以免责。但是如果你明知道他利用平台从事损害第三方的权益，而不去屏蔽断开链接的，你承担共同的责任。 嗯， 是不是？ 那现在网络订餐也是爆出了很多食品安全质量问题，维权也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只能是靠私了或者以后不买了。那这种维权难度在哪儿呢？ 我认为两方面，一方面要建规立制。 嗯， 食品安全法里面对食品经营者都有行政许可。 嗯， 但是对手工作坊和小这个摊贩，他呢松了一下，要让各区县还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 嗯。 我们北京市呢也在修订食品安全条例，对这块呢可能还需要进行一些修订出台。 嗯， 另一方面呢，我们要加强法律的宣传，就例如如果你不按照食品安全法去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给消费者造成损失的，现在我们食品安全法是非常严格的， 嗯， 号称史上最严的。也就是说，你如果买了不合格的食品的话，可以有10倍价款的赔偿，或者给你造成损失，比如拉肚子啊、痢疾啊、医疗费、误工费的损失的，3倍赔偿，那就很高了。 嗯，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是比较，就是说你要承担一种连带责任。如果说很多消费者就认为我就是买了一个不合格的食品，订了一个餐几十块钱， 嗯， 如果去打官司的话，劳神费力。 是， 实际上我们食品安全法里面有一个保底条款。 嗯， 你如果赔偿要求赔偿不足1000的，按照1000元赔偿。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消费者在你在买了不合格食品20块钱、30块钱，他都可以主张是1000块钱，如果有10个肯定有10000块钱。那么平台的提供者都应当要遵守法律法规，应当要加强治理，否则你赔偿是巨大的。所以说呢，这个法规这个法条要对网络平台服务的提供者要宣贯，要让他们家喻户晓，要明白如果不进行实名登记，不进行资格审查，不进行明确责任的这种约定，一旦出了问题，他可能会倾家荡产。 对， 那只有加大这种宣传，让食品经营者、平台服务的提供者都能够明白，他们才能够从这个正法律的这种严厉的这种处罚下，他才能够遵守法律法规。 嗯，那么对于网络订餐的一个良性发展，作为律师，您有什么建议吗？ 我认为就是所有的食品经营者都应该要遵守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从前头到餐桌要保障食品的安全，包括食品的初级产品的生产，到 加工生产到流通到监管，就是从前头到餐桌的监管无缝隙的对接。另一方面就是要加大责任，要把这种监管的责任落到每一个经营者身上。所以说食品安全是生产出来的，所以生产经营者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要对食品的经营者和相关的物流销售的企业也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来约束他们的行为，规范他们的行为。 好，谢谢邱宝昌律师，再见。 哎，再见。 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那下面我们进段广告，来聚焦一下警花聊天式提讯，问题少年被感化。 大智慧联合多家券商推出明星导师一对一免费问答服务，投资问题随问随答。 我是徐峥，现在下载大智慧手机版，还有港囧电影票拿哦。 买好橱柜，我就选金牌橱柜，16年专注只做橱柜，金牌橱柜更专业的高端橱柜。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边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17岁的小龙在上小学的时候成绩是中等偏上，然而他在经历了父母离婚和父亲吵嘴挨耳光之后，就离家出走，并且加入了一个盗窃团伙。被警方抓获之后，小龙是铁嘴钢牙，不配合交代案情。这时候他遇到了一位80后的女民警，她先后数十次的提讯了小龙，在多次亲情般的交流当中，小龙慢慢的被感化，最终交代了一起涉及多省市的盗窃大案。那么警花是如何感化这位问题少年的呢？感化之后他的人生该如何继续呢？今天这位警花就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讲述他和问题少年的故事。来介绍我们的嘉宾，来自海淀公安分局预审大队未成年人预审中队的警官齐艳艳。你好齐警官。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齐警官所在的是海淀公安分局预审大队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查中队，那这支在公安机关内部成立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查专职力量在全国范围还是首例。那齐艳艳和同事们每天都是面对着一群活的问题，就是1997年以后出生的问题少年。那齐警官，面对这些孩子和当初你在做重案的时候面对成年的嫌疑人，那有什么样最大的不同感受吗？ 孩子跟成年人的区别就在于孩子的逆反心理都比较强，因为我面对的主要是16、17岁的这些孩子，他们都处于青春期，所以说跟他们沟通的时候需要更多的耐心和更多的爱心，然后降低我们和这个嫌疑人的孩子之间的这种心理的距离，然后能够更好的进行案情的交流和沟通。 那一般的这提讯的这种比如桌子，他有一个桌子，你们有一个桌子，这高度会有不同吗？ 会。我们的这个审讯台呢和这个嫌疑人坐的这个审讯椅物理上的这个差距是3公分，这3公分呢也是为了能够给嫌疑人造成一个心理上的压迫，这样呢有利于我们的进行审讯，这是我们之前的传统的一个审讯思路。但是自从我接触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违法犯罪的案件之后呢，我每次都力争把这物理上的3公分把它降低，甚至于说把我的位置降到更低，真正的走到这个孩子，对，比他还要低，走到孩子们的心里去。 那我们现在这预审中队基本上是女警官吗？ 以女警官为主，然后也有男警官。 嗯，这是为了加强和这个未成年嫌疑人的一种亲和力和沟通。 对，因为女性来讲的话，柔性执法嘛， 嗯， 会有更多的母性和关爱，然后能让这些孩子们降低这个心理上的防备，更好的和我们进行沟通。 嗯，据报道说，在今年的1月23号晚上，小龙正在网吧玩网游的时候，他被民警控制了。虽然他只有17岁，但已经是第三次被抓了。那这次被抓是因为海淀区某住宅发生了盗窃案件，价值10多万元的财物被盗。警方通过现场勘查就锁定了小龙和另外几名嫌疑人，案件到了您的手里。当您第一次见到小龙的时候，他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小龙这个孩子呢，看起来非常高，有1米8几的个子，而且呢白白净净的，长得很帅很精神。小伙子看上去呢就是非常阳光，看起来非常帅气的一个孩子，但是呢眼神很冰冷，而且面对我的时候呢下巴颏扬着，然后眼睛眯着，那样看着我，对，很不服。当时我就感觉这个孩子有故事，他的背后一定有故事，我要好好的跟他谈一谈，好好跟他聊一聊。 那他最开始对这个案情方面他有交代吗？ 一开始是铁嘴钢牙，什么都不说。 什么都不说。 对。 那就等于第一次提讯并不是很顺利。 第一次提讯是零口供，可以说很不顺利。但是我没放弃，我就想这个孩子他既然能够做下这么大案值的案子，那他背后一定有他的原因，还有他的故事。那么我一定要静下心来和他进行沟通，然后把这个案子拿下来的同时去了解这个孩子，走到他的心里。 那你后来怎么样具体做来感动这个感化这个小龙？ 当时这个孩子，我看到刚才跟您说的这种现状之后呢，我就想，每一个人的心里呢，他都会有一个柔软的一个点，尤其他是孩子，他肯定有他的成长经历，有他的家庭，有他的爸爸和妈妈。那么我就想先跟他聊天，放下案子我们先不谈，先谈一谈他是怎么长大的，他的家是什么样的。 海聊。 海聊，对，爸爸妈妈呢，兄弟姐妹有没有，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长大的，读什么书，喜欢做什么。青春期嘛，有没有女朋友，就是聊一聊嘛。对，生活中的一些话题， 包括那种提讯的一些您所说那个物理的距离，和这个都有些变化嘛，对他来说。 有的，像我对他提讯的时候，之前我提审成年人的时候，我是坐在嫌疑人的对面，他坐在审讯椅上，然后我坐在我的审讯台后面，我们俩之间得有2-3米的距离。但是在面对像小龙这样的孩子的时候，我特意的去把我的椅子搬到他的面前，然后坐在他的对面。有的时候我会摸摸他的头，有的时候我会拉拉他的手，因为他在提讯的时候他心里是很紧张而且抗拒的，他的手有的时候是冰凉的。当我的手握在他的手上的时候，我把我的这种温度传给他，我相信这个温度不仅传在他的身体，也打进他的心里。 你觉得他变化了吗？ 我觉得这个孩子从一开始第一次提讯，从眼神很冰冷，到后来随着提讯，每次见到我很开心，笑着跟我打招呼，而且会说早上好，您辛苦了。所以我觉得我是很欣慰的。 你跟小龙提讯了多少次？ 我们的提票一写就是一张，我提了有3-4张提票，算下来得有将近40次了，差不多。 那最长一次提讯了多久？ 最长的一次，我从早上起来一上班9点钟开始提讯他。然后一直到晚上8点多钟，将近9点，中间我们俩吃在一起吃，喝水在一起喝。对，我从食堂给他打饭，因为这个孩子在看守所里吃的肯定不可能太那什么，都是比较素的。那么我给他打的肉，土豆烧牛肉，跟他一块吃肉，跟他一块喝雪碧，吃饭聊天，就跟朋友一样，就好像说跟家人聊天一样，一种很放松的，先让他心理上去放松。 那后来他说了些什么您印象比较深的话？ 他就首先是关于家庭这方面的跟我掉眼泪了，说我挺感谢您的，说从来没人对我这么好过，也没人正眼看过我，把我当人，谢谢您能对我这么好，这让我印象很深的。他很想他的妈妈。 他家庭是个什么样的？ 他的妈妈和他的爸爸离婚了，然后妈妈改嫁了，现在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妈妈在哪儿。他之所以出道去盗窃，也是因为他跟他爸爸吵架，想去找妈妈。后来他爸爸说不允许，给了他一个耳光，这个孩子就一气之下负气出走了。 就跟这个盗窃团伙混在了一起。 对，跟这些人混在一起，就是走上犯罪道路。 那这个小龙，您跟他这么多次提讯，他有什么样的爱好吗？您了解了吗？ 这个孩子虽然他是违法犯罪的盗窃的这个嫌疑人，但是他是非常爱学习的。 爱学习、 这个词用在他身上可以说让我印象很深刻。他第一次跟我提出的要求不是说阿姨我想吃什么我想喝什么，我给他吃那些都是说我给他提供的饭，但是他跟我说阿姨我想看书。 你听到这个你什么感觉？ 我很惊奇，我说你想看什么书？说因为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一个月生活费只有20块钱，他跟我说这20块钱除了我用来买点粥喝，我其他的都用来买小儿书买书看。当时我就心里边是很心酸的，这个要求多么简单，但是对他来说又多么的渴望。 那他看什么样的书呢？他跟您说了？ 他跟我说他要看24史。 那您听到这种名字，您又更惊讶了？ 我更惊讶了，我以为他会看一些小孩看的一些书、画报、漫画，但是他跟我说他想看24史，他想看这个《蜀道难》。我说你看得懂吗？他说我很想看，因为我很想上学，我没法上学。所以在跟他提训的时候，有的时候我甚至于是老师，我把《蜀道难》给他背一遍，然后给他讲每一句是什么意思，就我们俩经常这样的聊。 那他这些书您都帮他搞到这看守所去吗？ 对，我在家的时候在网上给他下载好或者给他打印好，然后确定这些东西与案情无关，然后提供给他。 就是您在家下载了以后打印，今天拿几页过去，明天拿几页过去。 对， 他看都是这类书吗？ 也不是，因为毕竟是孩子嘛，他现在他还喜欢看一个网络的热门小说叫《斗破苍穹》，是一个网络的玄幻小说。然后为了跟他有共同语言，我还专门把这个书也看了几遍，然后里边写的一个主人公怎么玄幻，怎么打架，怎么斗。 那如果都要有这么共同的话题的话，你跟他聊天就应该很顺畅了。 对，很顺畅。 聊到其中的人物啊、场景啊，他会很感兴趣。 对，他很乐呵，我们俩很有共同语言。 那后来小龙就交代了一个大案，就整个这个团伙的状况怎么作案的都交代了吗？ 是，他都交代了。在我们俩聊得非常的融洽之后呢，这个孩子就把心里的这个包袱放下了。他就说我之前也被处理过，因为他之前是被判过刑的。他说但是呢，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个警察去说过我做的这些案子还有我们团伙的情况，但是今天面对你我愿意说这些，因为我感觉到你是真心的对我好。所以当时我的内心也是感觉到真的是跟他在一起，心连着心那种感觉。然后我就给他一点纸，我说那如果你真的想好了，首先你要明白两点。第一，如果你说了，你要面对着很严肃的这个法律的审判和惩罚，这是你必须要面对的。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你也为你以后的人生展开了崭新的一页，因为你把过去的这些做的错事你放下了，才能开始新的人生。我说你真的想好了吗？他想了想，点点头说我想好了。他就开始从他2013年加入这个团伙，一直到被抓，每一天每一天的去交代这个犯罪的这个历程。 小龙脑子很好， 这个孩子很聪明。他看过的书，一开始我怕他是为了取悦我说想看书，所以后来我在提训他的时候，我会问我说上次给你找的书什么内容啊？你给我讲讲。他都能背下来，脑子很好。 包括那个犯罪事实都写得很清楚， 写得很清晰， 他都记得很清楚。 对，哪年哪月我和张三一起在某地做了什么事情，偷了什么。 团伙情况他也介绍了。 对，团伙情况也介绍了，然后他的一线的老大是谁，然后再往后二线，再往后是什么情况，他都跟我们说得非常清楚。 那目前小龙这个案件您到什么样的一个承办程度了？ 这个案件现在我们分局已经把他审查起诉了。 等待法院判决。 对， 那这个案子如果没有您在从中去感化这个过程，他可能就不说了。 也许，对，他就不说了， 也许就不说了。就是一个无头绪的一个案件了。但是现在是交代的非常清楚。那警察警方在做材料时候要写进去他的这个主动坦白犯罪事实。 是，我也会跟检察官和这个法院去沟通，希望能够给这个孩子一个从轻处理的机会。首先他是未成年人，我们应该给他一个机会。而且这个孩子认罪态度这么好，而我也感觉到了他眼神里面所透露出来那种真正的悔意，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好，从公安机关的角度，还是从社会上也好，应该给这些犯过错的孩子一次回头的机会。浪子回头金不换嘛。 他虽然是交代了一个新的一个犯罪事实，可能会面临一个加重，但他 毕竟还有一个认罪态度良好， 对， 主动坦白犯罪事实，那么有可能会有一个法院的从轻判决。 会的， 嗯嗯。那提讯嫌疑人过去，提警官是在重案组啊，你在重案组，那提讯嫌疑人主要是为了把这个案情真相要了解，但对于提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除了了解案情之外，还有更深远的目的吗？ 更深远的是希望像我们蒋局跟我们说的，一定要减轻这个孩子的犯罪意图。我记得我们开会的时候，蒋局跟我们说，如果我们能够减轻这个100个孩子里面，哪怕达到10%的这个孩子的犯罪意图，我们让他不想再去犯罪，那么我们的未成年的工作就为未来的这个社会的和谐做出了100%的贡献。 嗯， 这句话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我每天我就想，我怎么能让这个孩子不光是认识到我这件事情做错了，而且走出看守所之后，能够想我以后不给社会添乱了，我不再去犯错了，我不犯罪了，能够做到这一点。 那你对小龙还会有一个后续的一个继续的关注吗？ 会的。这个孩子我跟他聊过，聊得非常好，我们俩现在处的就像朋友一样。我跟他说像姐弟一样，我说有一天你出去了，我把我的电话留给你，然后如果你遇到什么困难了，甚至于说你实在是啊吃不起饭了，因为有的时候生活的现实嘛，所以我就想，那你来找我，我给你哪怕提供一碗面，甚至于说从我们单位的角度来讲，看看争取以后他出去之后能不能帮助他寻求一些帮教中心啊，这方面的帮助。 嗯嗯，那就是说对于小龙来说，他以后服刑之后啊，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出路，如果帮他找找工作呀， 对， 哪怕他如果真的面临无家可归的时候，我们能再帮他一把。 对， 那对于小龙来说，他人生可能之后就有一个改变了，人生路就重新要走了。 嗯，对， 但这种孩子如果说这时候不再去帮他一下的话，他可能又继续回到那个犯罪团伙， 甚至于说掉的深渊会更深。 嗯 嗯， 那面对这种小龙这样的孩子的时候，作为一个民警，你面对的是嫌疑人，但现在面对一个未成年的一个嫌疑人，你的角色是什么？会有转换吧？ 会的，不光是警察与嫌疑人，有的时候是姐姐与弟弟，有的时候是老师与学生，有的时候就是朋友。 嗯， 就是这种感觉。 嗯，那嗯提讯孩子，人们可能会这样想，小孩子是怕警察的，那应该什么就都说出来了，是这样吗？还是更难？怎么样打开他们的话匣子？ 其实有的时候跟孩子沟通需要更难一些，像比成年人沟通需要更多的耐心，而且需要最主要要跟他们有共同语言。 嗯， 像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小龙，他就喜欢看这个《斗破苍穹》，这是一部年轻人喜欢看的一个网络玄幻小说。其实说实话，一开始我从来没接触过这些东西，我也不懂，但是为了跟他们有共同语言，我回家又专门去看，要了解到这个小说里边主人公叫什么名字，他是什么内容，他的里面的等级分什么斗者啊、斗师啊，分多少多少级。这样跟这孩子一聊，我一提，哎，他的眼睛是亮的， 立刻就不一样了。 对，不一样了。 那有些孩子可能爱玩那个电脑游戏，网游的时候，那么警察也需要了解下 到 游戏 哪一关，装备怎么买，然后这个怎么打这个游戏，怎么通关。对， 一天天现在升级，打到几级？ 对，打到几级？什么装备啊？你是？嗯， 可能这孩子马上就会有一个和你沟通的平台了， 他就觉得很放松了。 嗯，所以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不是那么简单的。 嗯， 看来哈，有他的有难点，因为现在孩子都是在网络时代长大的，懂得也很多，也有一定的阅历。那看来这个民警进行这个未成年人案件审查的时候，还要学一些心理学知识啊。 对，要学一些青春期的心理学，然后要学一些这个犯罪心理学，然后主要是要学会怎么去跟未成年人、跟孩子去沟通。 嗯， 对。 那你认为你的强项在哪儿呢？做这个未成年人的审查工作。 我来讲，我觉得首先我是女性，女性呢给这个孩子、给这未成年人的角度呢，就一种母性、妈妈或者是姐姐啊这种感觉。 嗯， 他会觉得很放松。男警察看起来比较威严、比较严肃，他们可能会紧张，但是女性坐在他对面，首先他没有这种男警官给的这种紧张感，这是第一。这也就是我们分局之所以选派女民警的原因，就是柔性执法。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可能80后嘛，相对来讲就是跟他的年龄差距不是特别大，然后所以聊起来共同语言可能多一些。 嗯，就是柔性执法， 柔性执法 这一点哈。 对， 那像您通过这么多的跟孩子的未成年人接触哈，这种特殊的未成年人接触，您觉得问题少年的问题出在哪儿？ 这些问题少年主要的问题，我觉得首先是来源于家庭， 这是最主要的。 嗯，像刚才跟您谈到的这个他父母的问题，家庭永远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嗯， 也是这个原生家庭啊，对这一个孩子未来的这个成长、生活和走向。